概念有了，其实《金刚经》就不难懂的啦。 嗯 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名词，就是这个，你一直听这个概念，就是从一变成二，能所，然后又变成很多分别，之后你去执着。我觉得是这个概念里面，如果一直听，然后听懂了，应该就其实比较清楚了。 嗯嗯。 所以你十七品觉得可以，你一开始一定先想学会一个道理，之后呢，你才有可能去应用。所以呢，最后你才有可能就是说道理跟应用两方面都可以。应该这样讲吧，就像你说你要福慧双修，你必须一面修福一面修慧，哦，两边要像一个二头马车要并驾齐驱。修福其实就在实修嘛，在做事情，就在日常生活中修嘛。修慧是什么？就是你去理会这个，去理解这个空性的道理。我们《金刚经》所讲的这些内容，你必须跟生活实修融合在一起。你学一点道理，然后去实修，然后再回来学一点道理，你再学回去实修。你没有去实修，你道理也学到这边就往前走不了了。所以其实你刚刚所讲的那个东西也是一样的。我们上课学了一些道理。讲《金刚经》说啊，你要如如不动，你的心啊不能随着境起伏啊，那么你不能要有能所。什么叫不能有能所？就是说不要有自己跟 others 对面的分别，对不对？不要有我相以及什么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的分别。那我们讲的是也讲归讲啊，哇，等到一回去做过日子，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全部出来了，而且从来没断过。对吧？管他什么能所的，那个人惹火我了，老子就怎么样？其实本来就是这样子，在生活之中，你有的时候啊，你不会永远都想到课文。你照理讲，你不需要去想课文。你在学习的时候，其实你的身体已经被潜移默化了。所以，它这个效果并不是说我发生事情的时候我要去想那个经文里面到底在讲什么，而是。我发生事情的时候，其实我本身已经发生变化了。就像我之前讲的，以前我会生气的跳起来的时候，那的一些事情，我现在就好像觉得不生气啦。其实那个是潜移默化，我也从来没有去想《金刚经》的道理到底在讲什么。其实你是不需要去记得那个经文的，你要知道哦，经文学到最后你全部都该遗忘哦，因为经文是什么？经文也是一个因缘生灭的。它也是一个，因缘，聚集啊，因缘成熟所呈现出来的一样东西。来，我们今天做了人，我们今天活在西元2020年，所以这个《金刚经》存在。你知道，你再过1万年出生的《金刚经》不见了，那请问这个《金刚经》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它其实不是真的存在，它不见了，它会不见的，有一天。会生出来，或以及唐朝以前有没有《金刚经》？没有啊。那1万年以后有没有《金刚经》？也没有了。所以它是一个因缘生灭的东西，因缘生灭的东西，它就是一个缘起之法。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一个你学习走路的一个拐杖。等到你学会走路的时候，这拐杖得扔掉的。所以你不用去想说，我忘了，我没有去记得经文里面讲了什么。其实你就是潜移默化的被影响，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是不是会继续发脾气，继续想买东西？其实肯定会的，因为它没有这么快。你先别讲上辈子、上上辈子，我们这一辈子就已经50年都是这个样子了，怎么可能在几个月或一两年之中就把这习气全部改掉了？是不可能的。但是它会慢慢、慢慢、慢慢的改。哦，那第十七品。我稍微很快再复习一下，我们今天就要讲第十八品了啊，因为我记得上次十七品讲得蛮仔细的。十七品啊，其实就是在讲能跟所。能跟所是什么意思？我们就再复习一次，因为这就是整个学佛或者学禅宗，或者我们说《金刚经》，甚至说，哎，我们《金刚经》讲完可以讲点《心经》，对吧？还有就是说《楞严经》里面这所有一连串禅宗方面的。要明心见性的，要你要静坐，要禅坐、止观这些东西啊，去修觉啊，去修佛的这些，其实很重要，就是在讲你不能有能有所。记不记得我们就是说，最原万法归一嘛？我们中国人说不忘初心， 其实那不忘初心是什么？就是那原来那一念，我们那一念心啊，那个清净本源啊，就是我们原来的那如来藏，最清净，我们最原始的状态。因为当时一个不小心起心动念了，原来没有起心动念，原来就是在如如不动的状态啊，清明啊，原来就是说非常极灭，极灭是什么？所有的烦恼其实都灭掉了，非常极静，非常光明，非常干净，非常清净的一个状态。然后呢，一下子一个念头起来了，一念不绝，一下子就歪了那么一下下，那念头歪了一下下。本来你念头那么起来一个念头，如果你可以当场止住在那里，其实是没问题的，你就再修回那原来的状态。但是我们当时那一念不绝起来的时候，我们没有打住，就让它一个念头变成了两个念头，变成了无数的念头。那一个念头变成两个念头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变成了有能有所。这个地方你们一定要把它听懂。你听懂了以后，《金刚经》的下半是非常容易。我之前有讲《金刚经》的上半，我通常上我课的学生都知道，前半我会花好多时间去讲，后半只要你前半听懂了，然后你十七品听懂了以后啊，十八品还有一点难度。等从十九品开始，我就跟大家讲，你能，如果你前面已经全懂了，你后面就是势如破竹。每一堂课可以讲一到两品，像上一堂课我们上海那班讲了三品，啊，那金刚经就让你知道说他们可能在四堂课结束了，自己都吓死了。那十七品是一个关键的地方，为什么？他在讲能跟所，一念不绝产生了一个妄念出来的能跟所，能是什么？就是我自己，有了我自己跟对面的观念。所是什么？我能看见，所是什么？被看见，能嘛？能看见，所是什么？被看见，所以能跟所就出来了，就是我以及我对面。能是什么？就是我见或者我相。那个所是什么？人相、众生相，或者是人见、众生见，结合在一起，是不是时间一直延续就变成寿者相？就是这意思。所以当初那一念不绝就产生的能跟所，就进入了后来所有痛苦的根源是什么？二元世界。原来是万法归一啊，万法一如啊，就是在那一真啊，如来藏啊，那清净本源之中啊，是没有能跟所的。所以当时那个是实相，那个是最原始的状态，我们的初心。后来一念不绝就产生了能所，能就是自己。你就去记得，所就是对面，从一就变成二了。到二的时候，其实本来不打紧，但是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停在二，我们二变成三，变成四，变成了一大堆无穷无尽的妄念。所以无穷无尽的时候啊，无穷无尽的时候，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吗？你就开始去分别了。本来如果只有我跟对面，也不需要有什么名相嘛，就是自己跟对面嘛。你开始有了水果，有了苹，你好，我如果只有一个水果，那就是水果嘛。现在开了有了苹果、香蕉、凤梨、橘子、葡萄，是不是每一个东西都要给个名字？我取了这个相，我就会给名字啊，我会分别啊。每一个东西都有不同的作用啊。这个东西啊，维他命 C 比较高，这个比维他命 B 比较高。总之，从能所开始就出来的分别，分别已经是一对多了，有好多不同的东西。我就给他名字，每个名字有不同的相貌，有不同的用处，所以根本就是假相、假名、假用。好啦，分别之后，你会做什么事情？你会执着，执着就糟糕了。我非吃葡萄不可，你给我苹果我不吃，我就要吃葡萄。而且我跟你讲，那榴莲绝对不要放我前面，我最恨榴莲的，你不要放我前面，一口都不吃。而且每天要吃葡萄，榴莲可是一口都不吃。这个东西就叫做执着，执着就完蛋，执着你就会伤害自己，伤害对方，造很多的业，你就在六道轮回里面打滚。所以反过来也一样，第一步先不要执着，然后呢，你能够做到不要分别，再来呢，你不要起心动念，能跟所都不要有， 不要有自己，不要有对面，之后就回归到万法一如最后那个真如心了。所以最刚刚我想讲的这一段，那个层次你要搞得懂哦，否则你金刚经是学不好的，你没办法真的学到好。下半的话，那个很多精彩的东西你没有办法进入，就好可惜。所以你看，我们前面1到16品，是不是告诉你，其实我们在讲说没有法，是不是讲说第10品啊？这个他在燃灯佛所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法可以得？其实有没有一个无生法忍可以得？没有。等到17，那个是所，对不对？是不是可以得到的法呀？那到17的时候是什么？连能得到无生法忍的那个念头，或者那个佛都没有了。前面断掉所，后面断掉能。如果你到现在听懂了，其实你已经到位了，你已经 OK 了。前面告诉你没有佛法可得，后面告诉你什么？连去得佛法的那个心也没有。前面告诉你什么？没有菩提心可发。后面告诉你什么？连发菩提心的那个众生也没有，所以啊，到17品以后，就是能也断掉了，那个念头也断掉了。你说佛在说法，他前面告诉你没有法可说，后面告诉你连佛说法这件事情都没有。前面告诉你没有菩提心可发，后面告诉你连发菩提心这件事情都没有。前面告诉你什么？没有众生可度。后面告诉你什么？连度众生这件事情都没有，这样能够明白那个层次了吗？前面是在讲所，后面是在讲能，所以17品，我看看啊，后面还有什么可以复习的？还有一个地方啊，比较难一点。然后我记得诸法如我们也讲了啊，大家都很清楚，然后讲过了无实无虚。什么叫做无实无虚？你这一定要能弄懂。无实啊，是什么意思？无实啊，我们说无实无虚，无相无不相。有没有人愿意解释一下无实无虚到底是什么？我随便问啊，我们两个讨论一下啊。实跟虚啊，它不是实也不是虚，它不是有也不是无。这样子，这个，我们这样一步步推，这样子应该对吧？它不是实，也不是虚，所以它不是有，也不是无。你觉得这一步这样推行不行？ 可以，嗯哼。 我跟你讲，我现在就要跟你讲，说这种东西是逻辑可以推得出来的，因为我们这边很多学理工的嘛。你知道理工的它好处是什么？它是每一步可以逻辑推出来。如果你没办法用文字真的去想清楚这件事情，你就去用理工，你就用逻辑去推，无实无虚嘛，那是不是就是无不是有也不是空嘛？有是什么？有是在哪一部分？它是相，对不对？是相上面的嘛。我们说，哎呀，凡夫找有嘛，凡夫找什么？找相啊。你一定要有能力用逻辑把它推出来，否则你永远搞不懂。你看，凡夫是不是着重相？相是不是好像是有的，就是好像我们都觉得真实的嘛？他告诉你，其实不要找有，对不对？那另外一部分，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前面讲说不要找到哪里去，不要找空嘛？一开始讲说无，不要找有，也不要找空，无相无不相，无实无虚。无实是什么？那个实在嘛，好像感觉是真实的嘛。好像是存在的东西是什么？就是那个相嘛，就是那个相状嘛，就是有嘛。你有跟实跟相其实是同一卦的。以前念英文呢，或念什么东西，我都是这样子。你把那一同一卦的东西你要放在一起。另外呢，因为我们现在实在是搞不懂或不够熟，所以你就会用这个方法先让自己理解，先强想办法让自己理解以后。之后你就会放掉我刚刚所讲的那个逻辑，你可以用文字真的非常自在的去叙述。因为你看无的话呢，空嘛，无的话就是空嘛，就是不相嘛，没有相嘛。你把这一左边这一卦跟右边这一卦你 bundle 在一起之后，就很容易解释了。今天是什么？今天是说 我今天的一个是从性上面来讲，一个是从相上面来讲。从性上面来讲，它无形无相嘛，它体性空寂啊。那你说它什么东西？它是无相嘛？你想想看，问你，体性是不是无相？对吧？但是呢，它会随缘变现，所以呢，它也不是不相哦，它是有相哦。你再听我讲一次，从体性的角度来看，它有没有相？没有，因为它体性攻击是完全没有相貌的，但是它会随缘变现，所以它会随着不同的缘分现出假的样子，现出假的相貌，其实没有显相，但你以为你的业力让你误以为它有显相。所以从相貌，从相的方面来讲，从世俗的方面来讲，它的确有显相。这个地方很难啊，也不能讲很难，比较难，你就得把它听懂，因为金刚经所有的精华就在这里，空性所有的精华也在这里。什么叫做无相？我们先不讲无实无虚好了，我们讲无相，无不相。不相是什么意思？没有相，也就是说什么？它无相，既不是有相，也不是什么没有相。大家脑筋够不够清楚？现在是晚上，我希望你们现在脑筋是清楚的。它不是有相，它也不是没有相。其实《金刚经》啊，它很好玩的地方就是说，它绝对不告诉你它是什么或是什么，它一定是告诉你它不是什么，不是什么，为什么？因为真正的实相真的就不是人类语言所能够描述出来的，所有二元对立的概念我都把它推翻了之后就是真正的实相。所以在我们人类里面，不是有相，要不然就是没有相。他就告诉你说，诶，我就告诉你，他今天并不是有相，他也不是没有相，他不是有也不是空，他不是实的也不是虚的。我先跟在 RK 先对话，来 RK， 我刚刚这样讲你能听得懂吗？我从无相无不相这个地方，先把那什么如来藏跟体系是下一步都不要去想这个事情，不用把它搞得太复杂。我们先讲就是说，以体性的角度来看，是不是全部都是空寂的，没有样子嘛？ 嗯哼， 所以它无相，这一段能懂吧？对不对？ 嗯哼， 那我现在再往下面一步走，但是它是不是会随各种不同的因缘显出假的样子？是真的没有生出来哦。我们说它是随着因缘啊现出不同的相貌，那个相貌其实是虚妄的，不是真实存在的。因为楞严经会告诉你，这些东西是生不出来的，你要真的生出来，它才是真实存在。楞严经它已经 proof 后面的一段你们还没学到，它没有办法被生出来。所以这些相貌只是假的，假装的，它就是被我们误以为它存在了，事实上这些相根本不存在，但是的确它会现出一个样子，虽然不是真实存在，但它会现出一个样子，就好像说你可能投影片它可以投出一个样子出来，是一个 virtual reality， 随时都可能破掉，你去摸它也摸不着的。那这个东西它说这是一个妄相嘛，但是它有没有显相？有，所以它无什么东西不像。你说它没有样子吗？对啊，它的确显了一个样子出来。无像无不像，这个地方够清楚吗？我先问阿 K 好了，然后其他同学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地方够不够清楚？无像跟无不像， 很清楚。 好，那我跟你讲，你刚刚问的如来藏的东西来了。如来藏是什么？就是无像无不像。所以体性不是它的下一步，无相无不相就是如来藏，无相就是它体性是空寂的，但它却随缘变现，所以它无不相，随缘变现哦，现出样子，但它不是真实存在。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万法，它所有的体性都是空寂的，但是它可以随着各种的缘分显出各种不同的样子，虽然那些样子其实都是虚妄的，这个就叫如来藏。它那它有没有灵魂？灵魂是什么？是我们自己讲出来的东西。桌子也是啊，它的体性不就是空寂的吗？它随缘现出了一个桌子啊。其实桌子是什么？你学到后面你会知道，在你对面的那个桌子就是你如来藏的一部分，你现在还没有学到那里，你知道吗？我们的人 前面的桌子，还有旁边的椅子，以及隔壁的 Tiffany， 还有那个赵真真，我跟你讲，都是阿 K 尼的如来藏的所显现出来的，随着你的业力所显现出来的。你要知道，这只有你才会看到这些东西哦。Tiffany 不见得看到这些东西哦，隔壁小黄狗看不到这些东西哦。每一个人的业力会显出他外面的外境。赵真真，我跟你，我们三个一定有某一些共同的业力，所以赵真真跟 Tiffany 是你的如来藏，阿 K 你的如来藏所显现出来的一个境。我们两个一定有一些共同的业力，所以我的如来藏所显出来的有阿 K， 阿 K 也如来藏里面所显现出来的一部分会有 Tiffany。但是并不就是并，但是我们两个并不是对全人类都存在的一样东西，你知道吗？对于好多人根本就没有阿 K 跟 Tiffany 跟赵真真的三个人的存在。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对。 今天对于你存在的东西，必须是你看得到、你摸得着，或者说你曾经接触过，或你的脑子里面曾经有这个概念或这个想法。但是对于很多，但是这是我们，因为我跟赵真真你刚好认得了，那我们三个人对全世界太多人是根本是一个不存在的个体啊，不存在的东西，他这一辈子都不知道有我们这三个东西，所以他的如来藏他的业力跟我们是无关的。这个东西是已经到后面稍微再深一点的，你们连楞严经都还没有学到那里，但我跟你讲，就是说你包括你自己的本人，还有你旁边对于你来讲所存在的任何东西，甚至包括佛法金刚经这样东西，就是你如来藏所变现出来的，随各种缘分所变现出来的。所以当缘分具足的时候，你会看到这样东西，你会觉知到它的存在。当这个缘分灭掉的时候，我跟你讲，有很多同学，我们的小学的同学，是不是到今天你早都不记得他叫什么名字，你也不认得他，你已经不认得他，也不记得他是谁了。这个东西在你如来藏，它的缘分已经早都灭掉了，让你明白吗？那个人有没有活着，或者是不是已经死掉，已经不重要了。对于你来讲，他已经早不存在了。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那个如来藏的业力，会决定你旁边的境遇。对于很多非洲的人来讲，哪来金刚经这回事情，根本就没有，金刚经对他来讲不存在的。如果任何一个东西真实存在，他应该对全世界的人或所有的众生只要活着，大家都会知道有这样东西，而且每个人对它的定义都是一模一样。只要有人觉得它好或不好，或者对于这个东西的诠释是不一样的，那个东西根本就不是真实的。因为我说今天有个好好吃的水果在我前面，它是一个榴莲，阿克你可能会说 Jesus， 那是一个很臭的东西。那你觉得我们两个在讲同样的事情吗？其实很好玩，这个东西是需要可以去被讨论一下的。阿 K， 我跟你的共业让我们在前面都看到了一个榴莲，但是我跟你的别业，就是我们两个各种不同的业力，让我看到了一个非常享受，看到了一个好棒的水果啊，我吃的我非常愉快。可是对你来讲呢，你的你可能这个东西是我的善业哦，你的恶业呢却让你感觉到好臭好难闻，你这一个小时生不如死。你现在能不能开始体会我所讲的？ 可以， 所以我们两个都在一个冷气房里面，我可能冷得要死，非常难过，你好舒服。我们的共业会让我们经历某一些事情，但是我们的别业却让我们有各种不同的感受。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怎么讲啊？这个就是如来藏所变现出来的。所以我跟你讲，一个人有福报，不是他长寿，也不是他有钱哦。也不是他怎么妻妾成群哦，其实是他快乐。因为长，你知道有很多长寿的人，他根本不想活，每一天都想死。你觉得长寿带给他的是快乐吗？一点都不是，绝对不是福报。因为他可能很病，但他死不了。他很痛苦，他死不了。有很多金钱所带给他的是什么？是杀身之祸，是兄弟对簿公堂，是全家仇恨，然后是他无穷无尽的压力。那你觉得那个金钱对他来讲是福报吗？肯定不是。所以因为今天你刚好问那个问题啊，问到如来藏，如来藏比较深啊，我本来金刚经是不讲这一段的，因为你刚好问到，我就提出来，听得明白也行，听不明白也无所谓。最主要就是说，至少金刚经你要知道说能所， 你不要有自己跟对面的这个想法。所以菩萨为什么他说他没有众生可度，知道为什么吗？不光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众生是原生之法，他更一步更进一步，他把能所给断了，他就是众生，众生就是菩萨，根本他跟众生中间无二无别，哪来的众生可以度？今天我自己肚子饿了，我给我自己添口饭吃，你觉得我会觉得我在布施我自己吗？当然不会啊。今天你的孩子肚子饿了，你给孩子一口饭吃，你会觉得你在布施你的孩子吗？当然不会。那我想请问你，隔壁的老王肚子饿了，你给他一口饭吃，你是不是就觉得诶，我在做好事，诶，我在给老王一口饭吃？那你给你自己一口饭吃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你在做好人做好事？不会啊。为什么？因为你就是你自己，可是老王不是你。那如果你觉得老王就是你的时候，你就不觉得你在布施老王了，你觉得你给他那口饭吃是很应该的啊，我没有在做好事耶，因为他没饭吃，我本来就该给他吃这口饭，我为什么在做好事？我没有在做好事啊。我给老王一口饭，就给我像我给我小孩一口饭，你小孩饿的时候你给他一口饭，你会不会觉得你自己在做好人做好事，在做慈善？不会啊。你自己饿的时候你吃饭，你会觉得你在做慈善吗？也不会的。那为什么隔壁老王肚子饿的时候你觉得你在给他一口饭做慈善？为什么？因为老王不是你，也不是你的儿子，也不是你的家人，他是隔壁的老王。这样能听懂吗？你现在只要把你跟老王中间那条线，那个 gap 给拉掉之后，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佛说如果菩萨还有我像人像众生像寿者像，还觉得自己有众生可度，那人不是真菩萨。有没有听懂？ 有听懂。 听懂了？ 嗯，有。 能所就这意思。 嗯， 随便再问一位同学，随便再问一位，我看这个文字，我看心经的文字，它就是有那么一个法，它就是有那么一个果，但是我跟你讲，它所得到的无上正的，你看啊，我刚好心经在旁边，等一下我把那个 exactly 告诉你啊。 谢谢老师。 等一下，要把那叫出来啊，等一下啊。他说啊，你看啊，他说因为你刚好问到这个地方，他说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这一句话，如来所得，如来所得，以体性来讲。你说从相用上面来讲，有没有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有。佛，如果你从人世间的角度，你要知道一个是性相，一个是体性，一个是相用。如果从相用的角度，以人世间的角度，以俗地的角度来讲，他有没有成佛？他有没有得到佛果？有。但是从体性的角度来讲，他得到了什么？他什么也没得到，他得到的是无实无虚。那个无实无虚，你用人世间的角度，你就讲说他得到了，事实上是什么？他就证悟了，他就大觉了，他就是处于一个无实无虚的境界了。从人世间的角度，你看三世诸佛，三世诸佛讲的是什么？佛是什么？那个叫做什么？叫做应化身。我们是不是讲说佛比较是相用？如来是什么？如来是体性，还记得这一段吗？那个 Steven， 一个是以体性的角度来讲，一个是以相用的角度来讲。佛是用相用的角度，是人世间是有形有相的。三世诸佛依者，所以这句话是以什么？这句话是以这句话是以人世间的相用，三世的诸佛嘛，他用佛嘛，他是依着般若波罗蜜多故。般若波罗蜜多是什么？就是这个空性大法。以空性大法，他证得了什么？他证得了佛果，证得了无上菩提。这个是人世间的角度在讲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你把它翻成体性的角度来讲的话，那我跟你讲，他就是这句话，如来三世，那不用讲三世，就所有的如来藏，如来一切如来，他一切如来，他也其实般若波罗蜜多就是空性，就是他体悟了空性的大法之后呢，他得到了无实无虚。你知道吗？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说以体性的角度来讲，没有什么佛果，也没有什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 以体性的角度来讲，就是无实无虚，你就是进入了那个大觉的状态，如来状的状态，它就是无实无虚，它就是无相无不相。你只要去想清楚，一个是从体性的角度，一个是从相用的角度。相用的角度是人世间假名假相假用，所以有三世诸佛，所以有这个般若波罗蜜多，所以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但是如果从体性角度来讲，那个佛三世诸佛就是如来，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如来藏，如来体性的角度来说，事实上如来你在金刚经前期我们会说它是体性的角度，但是后期等到金刚经下半我们已经学过了，如来者即诸法如，如来的意思是什么，这边的如来你要把它解释成实相，就是如来藏，就是我们所讲的原最原始那个初心，那个真如本性。那他这个真如本性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什么？没有什么阿耨三藐三菩提，他告诉你就是无实无虚。你这样能这样有没有比较清楚一点？有没有解决到你的问题？这样的角度来讲，在燃灯佛所的时候，他们讨论的是什么？有没有得到阿耨三藐三？有法。有法是什么东西？有没有一个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得到阿耨三藐三菩提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有发生？现在重点是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是阿耨三藐三菩提。先讲这一点，你有没有听懂？ 听懂。 这边有听懂嘛？对不对？ 对。 你要知道第十品讨论的是有没有这个法，但是现在讨论的是什么？有没有办法？有没有一个法叫做得到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听起来 前面是在讨论。等一下，前面是在讨论有没有阿耨三藐三菩提可得。 可得，对。 现在在讨论什么？有没有得到阿耨三藐三菩提这件事情？不是办法，这所有的法都不是办法，不是办法，也不是佛法，都不是。这个法就是有那么一个事情，就是有一个法。佛法是法的，万法一如，那个法就是任何东西都是一个法，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一个法，任何一个概念都是一个法。这里就是在问，有没有法？有法的，有没有法是什么意思呢？得阿耨三藐三菩提否，也就是说有没有一个法是得到阿耨三藐三菩提这件事情，就是到底有没有得到阿耨三藐三菩提这件事情。这个法你不要把它当成，你不要把它当成什么法门或什么了，你现在最好最容易让你明白那个道理的方法，你就把它想成有没有得阿耨三藐三菩提这件事情了。 这件事情 OK，好，谢谢老师。 他以前之前是着重在这个，如果因为之前是说他在证无生法忍，前面是讲说到底有没有这个无生法忍可以证，现在就是说到底能证。前面是被前面是在讲所嘛，后面是能，前面的所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后面的能呢是说能证阿耨，得到了阿耨三藐三菩提。所以后来须菩提的回答是什么？他说不也世尊，不是的。他说如果我能够理解你，就是你佛，这边佛就是你的意思啦，你刚刚所说的那佛啊，他在燃灯佛所的时候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没有得到阿耨三藐三菩提这个东西。你把这个所有的法都把它想成，你就把它先把它解释成有没有这件事情吧。 OK， 谢谢。 我感觉还不是很懂。我看一下啊、哦，我看一下他这边写的呀，看一下。如果你到了无实无虚的境界，如果你已经证得这无实无虚、无相无不相的这个境界的话，那所有的法都是佛法。但是他又告诉你。那他告诉你，那所有的如来，那所有的一切法，一切法皆是佛法，一切法都是佛法，也就是什么东西，万法的法性相同。 Steven 你的法性跟我的法性还有隔壁小黄狗的法性，我们的法性都相同。如果是众生我们叫佛性啦，如果是不是有情的众生叫法性，那我们所有的法性通通相同，通通都是就是那无实无虚，所有一切法，所有一切万法其实都是佛法，也就是法性都相同。但是他后面加一句哦，他告诉你所有一切法其实全部都是虚妄的。隔壁小黄狗 Stephanie 还有 Tiffany 我们全部都是虚妄的，我们的相貌是虚妄的，就是刚刚所讲的随缘变现出来的，但是我们的体性是空寂的，我们的佛法，我们的那个法性，我们的佛性全部都是相同的，无实无虚，就是无实啦，就是我们的法性全部是空寂的，但是我们都是随缘所变现出来的假的样子，虚妄的相。所以一切法就是你跟我还有隔壁小黄狗，我们全部都是随缘变现出来的虚妄相。我们的那个叫做是名一切法，即非一切法呢，是我跟你还有隔壁的小黄狗，我们的法性，我们的佛性全部都是空寂的。你的问题很好哦，你的问题非常好哦，你的问题我觉得所有同学其实都可能有同样的问题，甚至人家都还没有这个问题呢，所以你可以问这个问题是很棒的哦。那我现在就讲说，你的问题是你要看每一件事情，你必须从体性跟相用两个角度来看这个。体性的角度是什么？我们都是空寂的，我们的法性佛性全部都是一样，这叫做即非。而是名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些人全部都会随缘，你有你的缘分，我有我的缘分，小黄狗有小黄狗的缘分，我们都会显出不同的相，我们会有不同的功能，然后我们自己有自己的业力，也会有经历不同的事情，所以这个叫做是名。即非是什么？无实。是名呢？无虚。即非是什么？是无相。是名是什么？无不相。所以真正大觉是什么？就是如来，你说如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天，他就告诉你实相啊，或体性的角度来讲，如来所得阿耨三藐三菩提是什么？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佛法，它就是无实无虚。如果你进入你证得的无实无虚，你在这个境界当中，那所有一切法，所有的法 Stephen 也好， Tiffany 也好，小黄狗也好，全部都是佛法。如果你到了这一点，所有一切法都是佛法，你没证得金刚经也不是佛法。 Bingo， 其实就是这样子。这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就是说这个佛性或这个法性原本具足，原本具足，你讲对了。这是另外一个角度来切这个东西，我们那个佛性或者我们如来藏或我们讲的真心本性原本就具足，本来就不可得，它原来就有。你得是什么东西？是一个东西你原来没有，你得到它。那现在我们讲说如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它就是显现了一个我们原本具足的真心本性。那这个真心本性是什么？不是有一个佛果，也不是有一个法门，它就是一个无实无虚的境界。无实就是我们原来那个体性就是空寂的，无虚呢就是我们会随各种缘分显出各种假的样子。你这个句话讲得很棒啊，我这样再多加以解释，这样子我不知道其他同学有没有听懂。诶 Chris 你很厉害哦你什么其他的课都没上，怎么忽然发飙了这样 没有，老师教的好 你忽然发威咯。清楚啊，就是说其实真正的如来藏跟 Tiffany 如来藏跟 Chris 如来藏，我们的如来藏都是一模一样的，就好像很但最后啊，其实我们的如来藏其实是同一个如来藏。我刚刚那是更深的，那个真的是到楞严经学到后面，我跟你讲 Chris 的如来藏跟 Tiffany 如来藏还有真真如来藏，我们的那个如来藏长的样子是一模一样的。你自己看嘛，每个人的样子都是一模一样的，而且都是无远弗届，所以到最后是不是所有的如来藏其实是重叠成为同一个如来藏？因为如果你有你的如来藏，我有我的如来藏的话，那我们中间是要有 boundary 的。但是现在没有这个 boundary 存在，所以我们其实大家就像有很多条河流，最后回归到同一个大海。 那个大海是唯一的如来藏。那有人就会问啊，那为什么当初那个大海会有这么多的河流跑出来？那这个东西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当初我告诉你啊，当就是这个问题的讲解方式跟我跟我的仁波切讨论很久，就是其实 Chris 真真跟 Tiffany 我们这些人都是梦境当中的一个角色，根本不存在。这个以后我们再说，我们先讲现在。刚刚那个真真讲的很对，就是我们三个人的如来藏就是同一个如来藏，根本就是一模一样的如来藏。那但是中间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是 Chris 有 Chris 的业力，我有我的业力，真真有真真的业力，所以你知道还有小黄狗有小黄狗的业力。你知道对于我们四个众生来讲，诸法都不一样哦。你的法是你的业力所变现出来的，我的万法对于我来讲是我的业力所变现出来的。那小黄狗肯定没有听说过金刚经，小黄狗也没有听过美国，他也没有听过，有好多东西你都没有，他小黄狗脑子里面认为存在的东西也有我们觉得不存在的。那我们所认为一些存在的法，对小黄狗来讲有很多东西对他来讲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们业力不同，所以同样生活在同一个时间空间，但是对于我们所存在的万法是不同的。所以万法是每个人业力所变现出来的，如来藏随业力随缘分所变现出来的。你说随缘分其实不如说随业力吧，所变现出来的。那现在所要证得的如来藏原本具足，所以其实刚 Chris 讲很棒的一个，就是根本原本具足怎么可能得到，得不到，没有，你没有办法得到，你只是让它重现江湖，你就回到的原始的状态，无实无虚。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佛性最原始的状态，无实无虚。那我就会要求你们一定要把无实无虚是什么意思你要搞懂。无实就是在讲我们的体性，体性空寂嘛，没有相貌嘛，但是呢它却会随缘随业力随缘分妄现，就假装好像显出不同的妄相。那个东西叫做无不相，叫无虚，它的确有显一些样子出来，但它不是真实的存在。如果能理解到这样已经很够了。所以真真，你刚刚那样的问题或你刚刚的 comment， 我这样子再补充一下，你这样是不是是 make sense 的？当然啊，不是讲的万法了吗？所有一切法，所有万法本源都相同啊，只是不同的缘分变出不同的东西。你可以先用这个模式去思考，但是事实上小黄狗是虚妄的。小黄狗其实是你 Steven 的如来藏里面所变现出来的。你知道 Steven 你的如来藏变现出 Steven 你应该这样讲，我告诉这地方有点悬，这楞严经后面会讲 Steven 你有你的如来藏对吧，你的如来藏变现出来的外面这所有的境界你知道吗，楞严经后面会讲你的如来藏后来随缘变现出了世界的样子，还有你自己的样子以及外面众生的样子。 哦， 随着你的业力它变现出来，你外面就好像那个 Matrix 有个电影，你就把你放到了这个境里面，你的如来藏啊，你这次投胎之后就出现了这个境，然后呢 Tiffany 也是你其中的一个境， Chris 你的弟弟 Chris 也是你的一个境，你的太太真真也是你的一个境，这都全部都是你如来藏所变现出来的。然后我呢，我 Tiffany 我有我的如来藏，我们现在先讲其实你的如来藏跟我的如来藏其实是同一个如来藏，我有我的如来藏，我也变现出来的外面这么多东西。在楞严经后面有讲得很细，就是说你的如来藏跟我，就是我跟你啊，我们两个有相同的共业，我们会有一些共业以至于让我们同样经历某一些事情，但是你跟我又各自有自己的别业，就个别的业力，所以即使经历相同的东西我们却各自有感受，然后呢我也会经历我自己经历的东西，你去经历你自己经历的东西，因为我们有共业， I'm part of your 如来藏，你也是 part of 我的如来藏，但是我的如来藏还有变现其他的东西是你的如来藏变现不出来的。就像你还有认识你的可能爸爸妈妈其他的人啊，还有你的同事，那些人对我来讲是没有意义的，他根本不存在。有很多对于你来讲存在的人对于我来讲是不存在的， Vice versa。 了解，谢谢。 我跟你讲，这个地方哦，已经比较深了，可是你们能问出这种问题是很棒的，因为你有去思考，然后你有去想，你才有可能有能力问这个问题。I'm very， 我觉得很棒啊，我也觉得哎，蛮 surprise， 你们可以开始问这种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是最深层，那个佛学到后来其实是最深层的。那至少我们今，其实你刚刚你们跟 Chris 还有珍珍，我们其实刚刚讨论这些东西已经是 Beyond， 已经是在金刚经之上了，我觉得是很棒的。